第38章，唔好让政治愚弄你嘅智慧，破坏咗团结同和谐嘅生活。台湾有一种现象系非常令人担忧嘅，睇下而家台湾嘅老百姓被政治人物玩弄于手掌之间，不自知反省，仲一味咁凡事只怪罪别人，怪罪政府。请问，如果我哋老百姓自己可以团结一致，一心奉献社会，又点会被呢个蓝绿政党所愚弄呢？各位善知识，今日社会嘅乱象，经济嘅贫富不均，有人话系政治乱象造成嘅。表面嚟睇，呢种讲法系啱嘅，但系仔细咁谂下，其实系我哋自己造成嘅，系我哋自己对政治嘅狂热，被蓝绿政党嘅执着所迷惑而造成嘅。试问中华民族5000几年嚟一直不断咁喺度改朝换代，真正嘅百姓系在乎啲乜嘢呢？其实百姓在乎嘅系能有一位仁慈嘅好君主，施行德政，造福百姓。边个去在乎系唐朝、宋朝或者系汉朝呢？会在乎嘅只系嗰啲皇亲国戚或者系嗰啲做官嘅当权者。但系而家嘅台湾人民真系唔知点噶啦，每日都俾呢个当权者抛出嘅政治议题搞得头晕眼花，或者反应激烈，反而对民生嘅建设、外交嘅推展、经济嘅提升、弊案嘅追查，却唔积极咁向朝野发出怒吼。让蓝绿政党知道人民才是真正的执政者。中国有30多个省，山东对江苏，广东对广西，蒙古对新疆，甚至乎福建对上台湾。请问哪个对哪个来讲不是外省人呢？甚至乎有些人在台湾还会自己骗自己说我是福建闽南人，所以不可以说我是外省人。你听了不觉得很好笑的吗？两岸在文化上都是出自同一个源头，连彼此国家的国父都相同，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又何太急呢？我相信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70%的人民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统一或者独立的这个问题。百姓如果统一能够安乐，统一又何妨呢？百姓如果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，又能够得到国际上的认同和支持，和平地走向独立，独立又何妨呢？何不顺其自然地走向康庄大道呢？何必被那些早已被名利蒙蔽的当权者，为了自身政治上利益的政客，被他们玩到氹氹转呢？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，为什么成日改朝换代呢？就是因为老百姓始终好像一盘散沙一样。各位仔细地想想，美国占200多年的历史，却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，为何我们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，却连自己的内政都还要被美国来左右？就是因为美国佬看准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。美国知道一旦台湾问题解决，中国人就会像一个刚刚睡醒的狮子一样，取代美国现今屹立不摇的国际社会地位，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强国。而我们的政客亦利用了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的特性，所以我们人民才会被有心人利用，来成就这些野心者自己的天下。殊不知，如果我们自己能团结的话，要搞清楚现在是民主时代的了，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，总统其实是人民的公仆，做官的薪水都是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纳税的钱来的。看看这些这样的领导者，有哪个是怀着感恩的心，真正地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呢？个个只是想着在位的时候能够捞到多少油水就捞多少油水，每个做官的薪水都是固定的，但是财产呢就一直在暴增，有些虽然不在自己的名下，但是试问他们的妻子儿女又不是什么企业家，又为什么可以买得起几千万或者上亿的豪宅呢？我们百姓不穷追猛打这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，铲除他们，反而还跟着这个蓝绿政党的恶斗而起舞，罔顾了社会百姓自身的利益。所以我正讲，一个国家的命运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的共业所决定的。生活在台湾的同胞们应该清醒了，不要再被各大政党在玩弄了，他们都是只是在乎自己未来的前途。正值青年做官的人在官场早已经寥寥无几了，因为他们不同流合污，所以早就生存不下去了。况且反观对岸的人民团结一心，努力改革，全民拼经济，发展科技，办奥运，全民学英文等等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反省。仔细地想想，对岸同胞的生活原本落后了我们50年，如今不但迎头赶上，在某些方面甚至早已超越了我们，我们却在这里醉生梦死，还在骗自己台湾人就是钱多过人。 呃自己仲活在过去的台湾经济奇迹。其实我可以跟你说，真正钱多个人的台湾人早已经静鸡鸡地在对岸布局，或者是渔民拿绿卡，等到台湾被这些政客玩到攻占用尽，毫无招架之力的时候，再转换场地继续生活在他们的天堂之地。所以我再次呼吁台湾北中南的同胞们应该清醒了，不要再造成省籍或南北人民及政党上的对立，选出真正能为天下苍生着想的人来领导我们，不要再被本土两个字利用了。将来如果打仗，闽南人、客家人、山地人、外省人，乜嘢人都走唔甩，每个人民都要攞身家性命财产来承担。到时你就会发现，造成人民对立嘅政客早已经静鸡鸡咁走咗佬啦。点解我会提到政治？因为佢决定咗我哋全体未来嘅命运。如果我哋今日努力嘅工作、努力嘅行善、真心地帮助别人，最后却落得身家性命都不保嘅下场，点解呢？所谓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政客同做官的不分南绿都有妖孽的存在，他们正在吞食我们热爱的土地，而我们却成了将来让自己身家性命财产不保的最大帮凶。正是所谓天作恶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啊。再次希望所有的人民发起正心，不要再只为自己眼前的小利益着想，也不要再被预言文字所蒙蔽，更不要让那些打着什么同乡、本土、台湾之子、台湾之旅的口号所蒙骗啊。试想下，现今的社会亲兄弟都是为了争遗产而大打出手，同乡算是什么？难道以后你做了坏事，因为之前你选了他做议员，他会放过你吗？那些所谓的台湾之子、台湾之旅更加好笑，难道当选之后他们只服务所谓本土的台湾人吗？客家人、山地人、外省人，难道不是台湾人？我劝这些政客现在有媒体监督，很多时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，人民已经渐渐地清醒了，很多人就从之前的南绿回归了中间的路线。所以奉劝这些还掩着良心的政客，快点去找回自己的正心，造福百姓，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光耀门楣，福荫后代子孙。亦都奉劝全国的百姓发出正义之声，不分你我，不分族群，同心协力，不要再被利用，亦不要再执着南绿，将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须知道原住民才是这块土地最早的主人，他们都从不发出抱怨之声，愿与我们共同在这块土地上分享。请问我们这些后到的台湾人，不抱着感恩的心奉献回归给我们这块热爱的土地，还在这里心虚地自诩为主人，你觉得这样对自己、对社会、对国家的命运最后有帮助吗？就好似喺慈济功德会中，有信奉佛教嘅，亦有信奉道教、回教及基督教或天主教嘅各教会员。虽然佢哋坚持保有原来嘅信仰，但系佢哋都藉由了慈济嘅成立，圆咗佢哋行善助人嘅梦。所以，亦因为佢哋打破咗宗教上嘅门户之见，奉献咗自己嘅真心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海内外，只要有人需要帮助，就会有慈济人嘅身影。亦都系呢种冇族群上嘅对立，行善不分你我的真心，才能够让慈济在国际上、社会上得到如此广大的回响和支持。如果今日的慈济只帮助台湾人，而没有平等心去对待众生，我相信慈济在国际社会上不会有今日的地位。相对地，慈济人真心的奉献，是不是亦都在无形中在国际间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与形象呢？所以咯，各位善知识，拿出你的正心，奉献一己之力，回归中间路线，放下自己眼前的小利益，封杀全心不良的政客，同自己一样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族群，努力打拼，共同来创造我们未来美好的国运。